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40集《鬼影魅踪》。 走吧，吃饭去吧。吃了饭，今晚你们是去太学住还是回开封啊？ 自然是去太学住。 就是说住学寮也好，可以和那些学生多聊一下。 大人，这次不是聊天那么简单，我们得想法子抓鬼。哎，对了，大人，你以前在太学的时候是不是总考第一呀？ 啊 是没考过第二。 那爹，你有没有见过鬼？ 哪有鬼啊？ 你爹是文曲星，再加上大黑脸，小鬼怕他。以前我们害怕的时候都到他房里打地铺。 那王爷呢？以前有听说过太学那座关着鬼的阁楼吗？ 八王爷微微一愣，下意识地看包拯。 阁楼？你听过吗？ 什么关着鬼的阁楼啊？ 就是西边那座灰不溜秋风水很不好的小阁楼， 屋檐很像棺材盖那个。 公孙点头。 嗯，对呀、啊。 那边什么时候开始闹鬼的？那阁楼以前啊是抄书的地方。 抄书？原来不是一直封着的呀。 是啊，藏书阁很多书都不能借阅的，真的很想要的话就拿去抄一本，不过呢又不能让学生带回家抄，所以啊就都去那个小楼里抄。很多学生自己懒，所以那边有不少帮忙抄书的学生，给点银子呢就能帮你抄一本，字体也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来要求。 哎，对了，当年屈中原抄书是不是也在那里？ 他经常去，我都去抄过，从没闹过鬼，更没听说过闹鬼啊。 我再帮你们打听打听，其实是不是真闹鬼我俩也不知道。 众人都点头，包大人是根本没鬼敢找他，八王爷常年带孩子，可能有些事情他俩都错过了。关于鬼影的传说是书院最早建成之初就开始的，也就是说应该早于包大人他们念书的时间。根据包大人的话，基本可以说那个恶灵的传说是假的。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说阁楼关着鬼呢？再加上那锁链和符咒里头应该的确是关着什么。 对了，天尊刚才说听到楼阁里有人。 众人都一愣，一起回头看桌边正边吃橘子边逗一只小花猫的天尊。 师父，阁楼里有人啊？ 嗯，不确定。 众人都惊讶，那人功夫该好成什么样子，竟然连天尊也发现不了。 一闪就没有了，奇奇怪怪的。 没有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突然消失不见了呀，本来是有气息的。 天尊说着，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扬起脸。 怎么了？ 我以前好像碰到过这种情况。 天尊手指头轻轻敲着下巴，众人都耐着性子等着他，只是 又想不起来了。 天尊扭脸，众人也无力，天尊一到关键时刻就靠不住了。 说起来我好像也见过。 这回轮到众人惊讶地看着展昭了。 那晚上那个鬼面人就是突然消失了，顺带着连气息也不见了，就在一转眼的功夫。 众人都皱眉，这里不乏高手，但都没见过展昭说的这种功夫，唯一见过的天尊却不记得了。没有线索的众人只好吃了饭之后回太学。期间唐玉去了趟宫里，跟太师和庞飞说了一下明年也想进太学念书的事情，惊得庞飞给香香喂奶的小碗都砸了。庞太师激动地奔回家告诉夫人们，准备烧香祭祖，连赵真也十分开心。庞玉搔着头回到太学，往学寮的方向走，小侯也抱着胳膊边走边想， 也觉得自己肯定哪根筋不对，竟然主动要求进太学念书。正琢磨着，他一拐弯走进了学寮前边一个院子，小院子里花花草草种得挺好，小风一吹，夜晚也挺凉爽。太学的学生们应该都在学寮里休息了，从院子里望出去，经过一段回廊就是学寮了，灯光点点的，学生们估计还在秉烛夜读。庞玉正往前走，本来心情挺好的，只是走着走着，小侯爷觉得有些不对劲儿，他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身后没人，可是又往前走了两步，他站住了，再回头。 刚刚怎么身后听到了脚步声？ 谁啊？ 庞玉想着，会不会是隐卫或者展昭他们谁恶作剧吓唬他，只是叫了两声并没有人。庞玉叹了口气，觉得可能是他想多了，于是搔了搔后脑勺，一回头，眼前出现一张惨白的脸。学寮里，白玉堂和展昭推开属于他们那间房的门，往里一望，五爷默默地下了个评论： 比开封府还贫穷。 别搞花样，耗子，不准买大床，还有家具什么的。 白玉堂一挑眉，还是很嫌弃的感觉。展昭拽着他进屋，刚放下包袱，就听到远处传来惊天动地一声惨叫。虽然吊门都高得分不出男女了，但展昭和白玉堂还是莫名觉得好耳熟啊，好像有个人经常这么叫。同时隔壁学寮的窗户也都打开了，几乎学寮里所有的学生都开窗户往外看，包岩跑了出来。 哎，那螃蟹又怎么了？ 众人才明白过来，那是庞玉的惨叫声，难怪那么熟悉。小侯爷自从投奔开封府之后就没少尖叫。展昭他们循声跑出去，也不远，到了院子，就见庞玉跳着脚正骂街。院子里空空的，只有他一个人，庞玉像是受了什么刺激，骂得可带劲了。 喂， 包岩过去拍他一下，庞玉又被吓了一跳，回过神，看到包岩，一把拽住他。 小馒头，有鬼！ 有鬼！ 展昭等人也走了过去，小四子仰着脸看庞玉，庞玉吓得挺惨，小脸刷白。 小小胖，你看到什么了？ 鬼呀，真的有鬼，大白脸，一身黑斗篷，哎呦，那张脸吓死爷爷了，他一闪没了，哎呦我去。 众人对视了一眼，分散开四处寻找了一下，赵普叫来了两个在学寮附近守卫的影卫，影卫们都摇头表示没看到穿黑斗篷的可疑人。白玉堂转了一圈回来，表示没看到人。 那人什么样子？ 一身黑，白脸。 庞玉话没说完，突然学寮里传来了另一声惨叫，众人转脸望向学寮，就见一个黑影忽然一闪而过。 看到没？ 公孙问的同时，展昭和白玉堂已经追了出去，那黑影一闪就顺着学寮的院墙飞了出去，展昭和白玉堂也跟着跃出了院墙。庞玉蹦跶着指， 就是那玩意儿。 林业火觉得挺有意思的，就也和邹良一起追去了。小梁子也想去，不过被小四子拽住了。赵普和天尊他们则是先到学寮，想去看看谁在叫。刚到楼前，就见好多学生都出来了，二楼的一间学寮门口有不少人。折影正好跑出来，一看到公孙就对他指了指房间里。众人走过去一看，只见一个胖乎乎的男生坐在地上呆愣的状态，紫影正查看他胳膊上的伤口。 徐小东。 赵普皱眉，看来被鬼影袭击的正是刚才看到的那个船王之子，这次也考了第一的徐小东。公孙去给他处理伤口，发现伤的倒也不是很重， 一旁子影就开口解释， 刚才一个黑影突然出现，拿着剑对着他胸口就刺了过来，下手挺狠的，幸好折影一剑挑开了他的剑，不然这小胖子算是死定了。 这会儿徐晓东也算回过神来了，吓得直抖， 真的有鬼啊，那个鬼回来找我了。 你之前见过？ 我昨天见了，我就说我无缘无故能考第一的，果然跟传说中的一样。 徐晓东哭丧着脸，门外的学生们听到了也议论纷纷， 见到鬼就能考第一，可这条在白玉堂身上没灵验，考第一就会撞到鬼，可这小鬼还挺会挑人的，挑了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胖子，却没挑等着他去串门的展昭。 这时折影跑了回来， 其他四个学生都没事，而且昨天也都没看到鬼。 嗯， 看来白玉堂不是那个鬼想让他看见而看见的，是真的不小心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估计那鬼都不知道自己被看到了。 好吓人，那个脸好白，眼睛红色的，嘴唇还是紫色。 我看到的也是那么个东西。 那鬼干嘛出现在你面前？ 哎呀，不知道，他好像是故意来吓我的。哎呀，差点吓得我尿裤子，他就不见了。 可能是想调虎离山，庞玉吓了一跳，我们会跑出来救他，于是血流就空了，方便他杀人之后顺利逃脱。只是没想到白玉堂一早就看到了鬼，所以我们有了准备。 这小鬼想的还挺周全。 公孙站了起来，看着徐晓东。 这小胖子看着很老实的样子，不知道哪里得罪鬼了，要下杀手。 学寮外边，展昭和白玉堂追到了一处阁楼前，那黑影就不见了，连同气息都一并消失。展昭觉得这逃跑的方式还挺熟悉。白玉堂则是轻轻一拽他，指着前方让他看。展昭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扬起脸一看就笑了，原来他们此时正好站在那座屋顶飞檐长得很像棺材板的传说中用来锁住恶灵的小阁楼前边。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小五，你怎么又嗷呜上了？ 多多，外公带回来那匹小矮马在那儿，我跟他打招呼呢。 哎，真是他，来了这么多天，终于出门了。 走，去看看他。嘿， 小五，你悠着点，你那一爪子还不给他拍趴下。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着小而已。 你来这几天还适应不？ 挺好的。 挺好就好，嘿嘿，那你也是时候感受一下龙图的企业文化了。 企业文化？ 喏，给你，来，照着念。 这是…… 别害怕，习惯就好。 各位哥哥姐姐，我是……是西来的成员，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就请多多订阅分享。 哦天哪，好可爱！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么一只可爱的小马仔呀？